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了吧？今天早晨啊，应该是很多朋友工作日的最后一天的开始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也不一样啊。现在先是我一个人跟大家一起出发，一会儿后续会有其他的同事跟上来。还是说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啊，您在手机这个微信寻找右上角的加号，再选择输入北京文艺广播几个字，出来一小黄人看一大牌子就是我们了，随时跟我们联系。说到联系，已经有朋友发来微信了哈，我能猜到大家问什么。天哪，对，摩托尔说，天哪，今天就你一人吗？今天原定不是这样。当然了，这个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时间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路况吧。实际上呢，虽然是个周六，但是却是需要工作的周六，所以呢路况还挺多的啊。提示各位，目前西二环复兴门桥下南向北是有事故的，占用了外侧两条车道，后车一定要小心避让。而且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东便门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科峰桥到岳各庄桥南向北，以及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还有紫竹院路啊，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另外呢，京城高速的主路19.5公里处呢，出京方向接报是有事故，占用了两条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啊。这是京城高速主路19.5公里出京方向接报有事故，占用两条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并且注意行车安全。呀，刘同玉太逗了，一个人尬聊，不了解我们吧？刚上班的时候全一个人。不孤单，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随时跟我聊天，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个人没什么问题，当然了俩人更好。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今天是29号啊，大家数一数还有30、31，然后就进入2019年了。所以呢，在2018年不足3天的这个时间里，大家还有什么事儿觉得自己一定是要在18年内完成的，跟我们说一说。看，一个人没人跟我重复话题，我再来说一遍，就是今天29号了哈，距离这个2018年结束真的还不到3天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不到3天的时间当中，您还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吗？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方面，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年元旦假期高速路不免费，预计道路情况比较好，但是京新京藏等高速呢容易拥堵。元旦假期北京地铁公司将会适时的加开临客，方便市民出行。12月27号，北京市交管局和高德地图联合发布元旦出行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元旦假期预计全国高速路整体路况较好，不会出现大面积或长时间的拥堵。预计12月30号9点至11点是高速这个出城的拥堵高峰，1月1号是返程的拥堵高峰，14点至19点拥堵程度比较高。那根据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的预测说，元旦期间北京市出城呢，拥堵缓行的高速有 G7 京新高速，还有 G6 京 藏高速、 S12 机场高速、 S32 京平高速、 J45 大广高速等等。元旦期间北京市返程容易拥堵的高速有 J7京新高速、 J6 京藏高速、 S12 机场高速、还有通烟高速以及 S15 京津高速等等。预计节日期间呢，容易发生拥堵或缓行的收费站有白庙收费站、于法南收费站以及吴各庄收费站、上清收费站还有台湖收费站等等。 好，这下咱俩说的话是一边多了。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消息啊。昨天呢，北京市交管局发布了元旦假期交通安全一个预警。据最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朝阳北路东大桥到温榆河大道路口、机场高速辅路南皋路口、新发地北桥、肖家河桥等地的事故最为集中，而且在节前一天呀，全市事故整个是总量最高。最近三年的岁末年初呢，引发死亡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主要是酒后驾车、超速和闯红灯。针对这些特点呢，市交管局发布了消息，警方已经结合各交通大队辖区内的餐饮酒吧娱乐场所分布情况，部署民警深入街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假期内将坚持全天候的严查严管，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的道路、远郊旅游景点、度假村、农家乐等周边的道路集中查处酒驾。你说查来查去人家是为谁呀？还不是为开车的你。对吧，你应该主动遵守啊。 对，哎，不过前两天还发生一个新闻啊，然后看了以后也挺揪心，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带了他这个叫了一个代驾，然后呢，结果这位代驾司机他就开在路上的时候，本来应该拐弯了，按照这个导航啊，结果这司机还是往前，然后呢，当时这个人就说，哎，这怎么回事？说该拐了，结果回头一看，副驾驶上就是驾驶座上这个代驾呢。就是那个眼睛闭着的，然后嘴里发出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 睡着了。 当时他就吓得，他也以为是睡着了，赶紧去叫他。后来发现啊，他已经没有意识了，没有意识了。然后后来这个人，也就是等他马上把这个利用了什么拉手刹，包括那个灌着带挡等等啊。等操作把这个车终于停下来，幸亏可是晚上，然后也没有那个 太多 的伤亡，但是这个代驾司机后来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 哎呦，太疲劳了是不是？ 这个呢，后来我也看过这个新闻啊，了解过这个人，他是这样，就是这个人他是有工作，然后平时下了班以后呢，还去做 兼职 做一下代驾这个工作，平时每天平均接2.3单左右吧，其实按说应该也不是太多，但是其实也还是 说没有休息啊。 也没有休息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到年底了，事儿肯定特别的多， 对， 那大家在忙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搞培训了。好，我们来看看后面的消息。所以说啊，大家注意安全，包括各位代驾师傅们，咱们整体协调好，健康第一位。 对 啊，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公司发布啊，预计12月29号周六中午至晚间，西单、王府井、前门、东单、宣武门等商业区周边车站、欢乐谷景区以及重点换乘车站客流均有小幅增长。元旦假期，北京站、北京西站等交通枢纽车站客流量这个增幅明显。根据节日期间运输特点的地铁公司提前制定指挥预案，关注12月29号中午至晚间以及1月1号晚间的客流变化情况，及时的调整列车运行，适时的加开临客。 另外呢，要说到年底，北京地铁公司要开通6号线西延金安桥到海淀五路居，以及8号线347朱市口到瀛海。新线开通之后呢，新增金安桥、朱市口、永定门外3座换乘车站，可分别实现和这个新线呀，和这 S1线、7号线、14号线的换乘。同时，6号线北运河东、7号线垡头、8号线中国美术馆、亦庄线亦庄火车站4座车站也是随着新线同步开通。 好，再来关注一些民生方面的消息啊。首先说一说元旦之后，个人使用第三方支付机构单日现金收支达50000块钱以上，或者是境内转账50万元，亦或者是跨境转账20万元以上，支付机构都要向央行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同时呢，互联网金融机构也要上报50000元以上的大额现金交易。那业内人士指出，新规是为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需要，不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正常账户交易，就是平台方需要提供这些操作啊。 另外呢，最近有一种利用白色粉末和水制成的所谓人造雪非常走红，很多网友把制作过程拍摄成短视频发在网上。那么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呢，就发现啊，不少商家在网购平台上出售这一类的所谓人造雪粉。 嗯， 购买者当中部分用于装饰布景，也有人购买人造雪粉给自己和孩子玩。商家向北京报记者介绍说呢，这个人造雪粉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酸钠的聚合物化学材料。 哦， 专家就表示，这个聚丙烯酸钠呀，可以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那食品级的当然是无毒无害了，工业级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因为不纯而残留部分有毒有害物质，所以人专家就提醒呢，网络销售的这个人造雪粉很可能是工业用的聚丙烯酸钠，因为它要做到无毒无害，实际上成本是很高的，对吧？那如果你这个东西要不慎进入眼睛或者不小心吃了，对身体是有害的，不建议给孩子玩。 哎，所以这个大家 这可以理解啊，因为太想雪了。 对对对， 不行，您到湖南什么去看看吧。 大家去南方看看雪吧。 哎，对，哎，不过据说哈尔滨那儿还是可以的。 对， 我昨天听说，可能这你要1月份去哈尔滨，人晚上4点天就黑了，这到时候要看那个冰雕什么，正是合适啊。 嗯， 又不太晚，一晶莹剔透的。 哎，对，所以大家这个理解大家这个怎么说，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到南方看看雪啊。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好吧？这个郑红霞，说是在这儿互动嘛，一看都是新朋友啊， 是是， 没错， 今天不少， 就是 还有一位叫宝石吉安特，您说到底是四轮的、两轮的？ 哎，你看还有 高级的， 当然还有那个 Joanna 说了啊，说悲催，昨晚没上闹钟，害得孩子也迟到了，每天的这个时间都已经在半路上了，现在刚热车呢。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人， 啊、还有的人， 来 说，就是这个2018年，实际上这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了，您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在这几天干完呢？ 哎 啊，比如说刘通宇说，这我要是要查查这个银行卡呀， 啊， 还剩多少钱？ 来，银行卡剩多少钱？这是属于银行没干完的事儿哈。还有这位叫 查一查， 叫小荣文子的说了啊，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就到2019年了，总结一下，好像没有什么要办的事情，重要事情了，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那就是坚持最后3天的节食、合理饮食，一定要坚持到2019年的这个今 天。 王一大帅支持我吧， 我志向远大呀！ 哎呀，你这个是属于坚持了一年了，对不对？ 啊， 对吧？你如果这个坚持这一年，坚持完了以后，你可以给自己小放纵一下，是不是？吃它，你吃它200天。 成语叫功亏一篑，这你就是那个给出这主意的人。 当然还有新栏问8号线的朱市口站什么时候开通？ 对，我这正看着呢。 一会儿我们给你查查新闻当中的具体介绍啊。 对对对对对。这 这个瑞说啊， 嗯， 是不是我这个事儿我干得完吗？我就摇上号啊，嗯，你们说这我能干完吗？这事儿， 这个是这样， 这个， 我好像那天播那个新闻说是，啊，得等，就是新能源车得等八年。 哎呦， 就是如果你排号的话，得等八年了啊，所以大家摇号就纯靠运气了啊。还有 PM2.5 说了， 本来就是一抽选嘛。 哎，啊，PM2.5 说了，说赶在2008年年底关注了咱们876的公众号，终于可以在2019年之前互动一把了。第一次发信息，希望你能读到。我们就只希望啊，你2019年少一点啊，你少来点啊，谁让你叫 PM2.5？ 对，刚才我那你说的还是客气，我差点说那个要消灭，不行，我们 消灭他，消灭他， 但我有点舍不得啊。 好啊，但是我们听众，希望你如果换个名，我们随时欢迎你，开玩笑， 快对 Rebecca 尊敬一下。 什么意思 啊？这个还有几个批文没有批完 哦。哎呦好，哎呦好。这应该是领导吧， 哎，领导，这个，你怎么还上班呀？ 是这样啊，我这个我 还是南方领导， 这个，过年哦， 你老家下雪了 要到了，你要不要给批点钱什么的啊？ 你不要在这儿拉关系套近乎。 怎么了你， 给我给我 给你加个猫好。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啊。这个咱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哎，下个周一还是31号啊，还有最后一天，下个周一。 对 对对， 但是31号我不来呀。 哦， 你来吗？哎， 我来呀，啊，我得来呀，啊 哦。那为什么1号你不来？ 这个新年嘛，啊，给大家一个惊喜。哎，希望那个还有最后几天了，你想想，嗯，还有什么事儿自己这2018的还没干完呢？还剩最后3天，希望大家最后有始有终。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我们看看新闻。 嗯，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 啊， 蹭狗年热点，狗片大多成了炮灰啊，也就是过去就是现在还是应该是狗年，因为春节还没过嘛，对吧？ 啊，还得2月份呢。 对对对，啊，我们现在还属于狗年。那个好莱坞电影《一条狗的回家路》将于2019年的1月18号在全国上映，同时呢，影片还将开展名为“带你回家”的大型公益活动，为当下流浪狗的救助贡献力量。根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少有17部跟狗有关的电影在国内上映，9部国产片，8部外片，数量还是很多的。 嗯， 但是说实话，能够让我们记住的，没有吧？ 我就是记住一个动画片 啊， 就是那个叫《犬之岛》，我还是在上海看的。 哦， 那个真是不错。 所以看我们的这个跟狗有关的这些狗片呢，在影院完成了一日游就下线了。有人做过统计，9部国产狗片票房最好的只有210万，差的只有几万。像《萌宠入殓师》票房8万，它是一条狗，它是一只狗，票房6万。 票房唯一一部过亿的是《阿尔法：狼伴归途》，这还不是普通的啊！电影讲述了 一只普通的狗 啊，人类史上第一条狗的诞生。 哦， 狼性被人性之善拯救，于是狗便和人类滋生了传奇和催泪的故事。绝美的荒野风光是打动观众的一大看点啊！ 哦，这个还挺有意思啊！这是第一条狗的诞生啊。如果哎，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看他这个名就不会起。如果他起一个叫做《第一条狗的诞生》，那我可能我就去看一看了。 但是他可能因为这也不是科学考证的嘛。 哦， 对吧？ 对，他不敢瞎说，怕这个什么叫什么过度宣传。 哎，在里边再说，他在瓤里边说。 哎， 另外那动画片就是《犬之岛》，就是在柏林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所以这个还是柏林电影节历史上首次选动画片作为开幕片 哦， 但是在我国的票房是平平的， 嗯， 只有几千万啊。但是说实话，这个电影排片期也不长， 嗯 啊，但故事本身还挺有意思，它有点像就是粘土动画。 哦，就是我们以前看的那个 一块一块，对对对对， 一块一块， 反正挺有意思，没有什么台词，很少， 但是你看得非常明白又有趣，他就是说人类这个有一天忽然把狗都扔在一个荒岛上了，让他们自生自灭，一个小男孩去救他爱犬的故事，非常可爱啊。 所以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这马上就是猪年了啊，那跟猪有关的电影是不是也该来了呢？大家会拍什么样电影呢？ 这种思路你就会导致自己惨败呀。 啊，但是你看已经有了跟猪有关的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 哎呦， 猪猪侠猪年吉祥啊，对吧？小猪佩奇过大年有 一个是晚桥的最爱。 哦哦哦，晚桥最爱这个呀， 小猪佩奇。 你看过小猪佩奇吗？ 并没有。 我也没看过， 不是，我记得一大叔不是说吗？啊，这个长得跟吹风机似的，这东西烦死我，一天让我画好几个呢，画糖画的那是。 哦， 它长得像吹风机。 这个我也没看过小猪佩奇，所以咱们俩没有发言权。 对 啊啊，所以到时候问一问那些看过小猪佩奇的人，到底这个怎么就那么好看啊？那么 等着这电影吧，电影如果说人真拍得好，我估计也能解决这问题。 哎，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另外一个热点消息啊，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的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 嗯，这个活动呢设计了1+1+5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一个主播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呢，连线我国的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那跨年活动呢，是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啊，我们这儿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还有呢一直播、凤凰峰直播，还有网易新闻，都是同步视频直播。 29号到31号节目还将会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什么奖品呢？比如说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还有凯恩斯叫斯凯勒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勒。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还有哪些事儿没有完成啊。这个杨宗辉说 是在这儿互动吗？希望大帅读我这条消息。你消息 是 什么？ 这是多么爱你。 不是是在哪呢？哦，就没发过来，只是发过了一条这个是在这儿互动吧。哦，看到了啊。 这个数学宝贝说还有两个上会的文件 PPT 一定要今天完成，因为节后第一天就提报 啊。 哎，那真是很紧张。 那估计你假期也就是歇不成了啊。 不， 还有一位88CITTT 就说了，不太想写作业。一看这就是位同学呀，你迟到了，孩子。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孝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各位早上起床啦，你们有没有没有掉闹钟？ 哎呀 大家来来来，各位啊，这个今天早上是周六，而且是个工作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是工作日啊。那今天早上说的话题呢，说的是就是还有三天啊，这个2018年就即将过去，那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没有完成的工作？ 对， 您今天呢在这里也跟着我们一起念叨念叨， 也可以是私事， 对对，私事公事啊，一起这个还有没有完成的，反正一些事儿吧，大家这个说一说。 哎， 当然也有跟我们报告好消息的啊，杨宗辉就说了，我的年薪工资涨了，年薪现在变20万了。啊，依依有什么意见要发表一下？ 昨天老总告诉我的， 替我高兴一把的， 来不及发了，就这么两天。 是，他的哦，是你那年薪啊变成20万了， 是不是19年？ 一不是18年，他老板是这么跟你说的啊，是这样，宗辉啊，2018年你的年薪是20万了。2019年啊，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好吧？还有三天了哈，就让你没有开玩笑，人家肯定是 对 找新了，找新了， 主要是辛勤付出的结果。 而且啊，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公司还能涨薪，这说明你们公司经营的也不错啊，这个替你高兴啊。 好，我就不分析另一种可能了。我们来看看大伙儿。蓝梦说：“哎呦，各位不要太难为自己，完不成没关系，还有19年呢。” 哎呀，好，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就是有你这样的心态，所以到2020年、2018年的事儿也没有完成。 对，他有的实际上是有期限的，对吧？ 哎，对。 大芝麻说：“这几天把这个月年卡预约必去的地方去看了，什么意思？ 年卡预约必须的，就 是 那 种 公园年卡，或者是那个。”比如说有一些景点预约啊、 哦 景点预约的可能得，就是就像那个， 因为明年可能这卡就是不是过期 啊，就是年卡嘛，就肯定就是 这两天， 这三天要去好多景点啊。 哎，你知道这个我知道一个特神奇的事儿，这在外国哈，有一个地儿买股票 啊、 你买股票这公司给你所谓的叫招待券，就比如这公司是做洗发水的，就给你好多免费换洗发水的招待券，这要做餐饮让你免费吃饭，然后当地有一个老大爷呢，都60多了。就买了好多家的股票，就那收获不同的招待券，他这一天什么钱都不用花，但是每天就骑自行车疯跑，因为得赶着呀，这一天得花完7家的，下一天不然就作废了。哎呦，老头也是特别投入，到处去演讲呢还得、然后就是得吃6顿饭，看3场电影。他这人生真是波澜壮阔的，哎呀这个赶呐， 这就属于家，就跟家里边房子多了以后半夜起来挨个房睡一样。是吧？ 全是东西。 好，还有来看一下啊 ，Tina 大冰冰说：“你咋知道我闹钟没响，睡过了呢？”因为 他咋不知道呢？忙里偷闲说：“我这样，我准备出发呀，我休个小短假 哦， 就这2-3天，现在我就出去玩去。” 哎啊， 真是令人羡慕。 你希望你去的地方下雪。那他就幸福了。 对，我觉得你这祝福是美好的。 好，甜甜薄荷糖还说了，求早上叫孩子起床，好话说尽，歹话也用，他自己也上了闹钟，我屋都听见了，他就是听不见，几乎天天迟到，明年就高考了，这可怎么办呀？想在2018年之前解决这个世界难题，拜托了。叫孩子起床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出个主意，最好的办法不叫，你懂我意思吗？ 啊，豁出去一天， 哎，就你别叫他， 承受一下这个代价。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他老这么睡吗？就是因为你替他操心呢， 这都 你替他着急呢， 这都高二了呀。 对啊，你替他着急，他根本就不上心，所以你也睡，你该上班上班，你干嘛干嘛，他自己能起来起得来，起不来你让他自己躺着睡，你让他连续一个周，你看看到最后谁着急，对不对？ 还是薄荷糖，还是他着急。 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家长操心多了以后，孩子就不操心了。 就是说，怎么能多穿衣服，让他稍微冻着一会儿？ 你就注意让他冻一会儿就知道了啊。好， 大帅，这是个办法。但是今儿早上起来，我也看见我们中学班主任发了，说怎么这么早起了？我6点多就出门了嘛。说今天学校有嘉年华。同学们已经全校学生全到了。平时还有迟到的，今天一个没有。 玩谁不迟？ 对，我也说了，一听说玩全不迟到了、啊哎。 迷途不知返说了，你们哪位？你们那是能拉黑听众吗？为什么好久没念我的了？虽然说我每次都跑题儿吧。 你告诉你自己答案了。 对。 摩迪说、啊、你说、 嗯、对，而且这位头像啊一看 啊 马上是他的本命年了， 头像的本命年 啊 对，嗯， 摩迪说单位年底大盘点，大盘点呀，大盘点，这甭休息了， 做餐饮的吧，全是大盘儿。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还有三天2018年就要过去了，您还有哪些事儿没有完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还有人说了，我知道大帅，你刚才是闹钟没响，这个事儿我必须先说一下啊，是因为我6:30就已经到了办公室了，但是呢，我是 你是跟听众说的吗？ 啊，对，我就跟领导也说一下，是这样哈、啊，我6:30就到办公室了，但是我习惯到了办公室以后再眯这个睡个回笼觉啊，但每次都定到7:15的闹钟啊，然后结果我今天一看啊，定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因为我周六一般都不睡。 哎呀，这是总有想不到、啊、 小领导你知道了吗、啊、知道了啊，就是这事儿是这样啊，我是在办公室 领导本来不知道前半截儿、 哎、领导其实我没迟到啊，就对， 没事，我会替你完整的向领导汇报， 对，好。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文化消息啊， 文化文化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还说体育呢？ 对对对对对， 你说， 你看啊，是这样，今天知道这个王一脑子没带，你知道吗？开玩笑啊， 必须得汇报，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脑子。 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一场比赛吧，精神大战啊，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夏明还跑到办公室叫我们去看北京队这个主场对战深圳的那场比赛，其实确实是一个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三，这个火星撞地球的一场比赛，但是呢因为咱们 说的是篮球啊，我跟各位不了解的朋友说、 啊、篮球啊，杰克逊缺战啊，詹小川14分5次断球，但是只有一个外援的北京在主场是输给了深圳队啊，83-93不敌深圳。其实前一段时间北京首钢的这个表现一直很好啊，取得了几连胜，但是我们说任何一支队伍它的状态都有起伏，所以大家这个怎么说呢，静观后变吧啊。 你是不是想说让我静静的待一会儿呢？ 来，再来看一下今天下午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啊，京津女排今天对决。 今天下午这个4点的时候哈，北京汽车女排将在光彩体育馆主场迎战联赛卫冕冠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呢将现场直播本场的京津女排对决。 嗯， 那天津女排呢目前7胜1负积21分，高居女排超级联赛8强第一位啊。北京汽车女排5胜3负积14分，就排第三。 嗯， 内外援众多的北汽女排阵容仍然处于磨合阶段，总不能发挥出最大能量。明天下午呢来北京做客的天津女排是实际上是今天下午了，对吧，天津女排是全联盟实力最强的对手，不仅有天才球员李盈莹，还有塞尔维亚外援克兰切维奇，更有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经验。那北汽女排的刘晓彤呢也是因伤影响了出战，但是全队求战的欲望还是高涨的啊，主场全力拼取积分吧。 好，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前天下午中国排协公布了对八一南昌男排主教练陈芳在对北汽男排比赛之后体罚本队球员的一个处罚决定，对陈芳通报批评，罚款4000元人民币，停赛3场。 嗯，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前两天在新闻上我也看到了啊，那个画面其实让人挺气愤的啊。 对， 因为那个12月26号晚上八一男排主场不敌北汽男排，赛后呢陈芳对个别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表现的并不满意，然后呢不仅当场对球员袁党义进行了体罚，还用球狠狠地砸在了已经倒在地上的这个袁党义身上， 后来呢，袁导玉被队友抬出场外并送往医院，当时网络直播仍在继续，该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八一男排主教练陈芳体罚球员的事件不断发酵，造成全民声讨的局面。据了解，袁导玉的父母连夜乘火车赶到南昌的医院进行赔付。陪护啊，就是陪，不是陪护，陪护，陪护、啊。 中国排协呢，迅速做出了相关处罚决定后，同时责成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业务部门对陈芳进行批评教育，杜绝这一类事情再次发生。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坚决反对在排球训练当中教练员对运动员进行各种体罚，在此要求各参赛单位引以为戒，加强管理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为运动营造和谐的训练参赛环境。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这个抓紧时间赶紧的读一条微信、因为有一位小宝宝啊，刚才一直在等着我们读他的微信、一位叫 Seven 的朋友说，这个我们家孩子金宝一直想跟主持人互动，刚才发了条语音、我们因为听不见啊， 听不了语音, 然后他说发了条语音，说的是今天下午爸爸妈妈要陪我去幼儿园参加活动，这是今年还没有完成的事儿，主持人一定要读哦，孩子现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呢，听完互动才要进学校，和孩子约定8:10，如果不读他就进学校了，主持人你们能看到吗？哎呀 那你比他先发才好， 对，晚了5分钟、那个 听回放吧、 宝宝我们先跟这个京宝说一声啊，宝宝我们读到你的这个微信了，谢谢你跟我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希望你下午能够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幼儿园玩得开心，也希望你以后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开开心心的快乐成长， 对，等你学会拼音就可以给我们发文字啦， 哎，好好学习。哎呀，这也太感动了啊，让我们觉得一下子哎呦这个特别心里难过，我刚才没有看到啊，晚了5分钟孩子伤心的走了。 哎呀，抱抱 啊，抱抱啊， 估计跟小朋友一见面热热乎乎的就好了、 就把事忘了、谁是王一、谁是大帅啊。 Summer 说，早安主播，2019马上到，清晨聆听心情好、诉说心愿有话聊，18教学创新高，一线教学心愿了， 哦，还是位老师 啊，对不错，反正人干得不错今年。 哎呀，来看一下啊，这个梁中人说了，是这么互动吗？经常开车听节目啊，今天特地停下来互动一次。 对， 欢迎 啊， 这么多朋友特意跟我们交流，真是。幸好有回放这个功能。 来，还有这个马兰宇说了，所有辅导老师的痛，元旦假期课满，早八晚十二、早八晚十二，什么意思、 但孩子也受不了啊， 给学生上完课就要顺便跨年了，莘莘学子也是辛苦啊，老师累点没关系，希望所有学生们都能前程似锦，飞黄腾达，老师们也就欣慰了，早八晚这么满的，你 是不是高考、 应该是高三的复习 到12点、 大家听一听，孩子们现在已经学到12点， 当时你学过吗？学过到12点吗？像他这种天才毕竟是少数。 你少来 啊！ 哎呀，补得太好了啊！对， 我初中就中考之前都12点，每天12点睡。 哦，真的啊？ 对， 要不说就学霸， 后来高考10点就睡了 啊、 放松了警惕， 因为主要是初中都把高中的课都学完了、 根本，哎呦，我们班正有那样的、刚上高一一开学 啊、 就把发的那个叫什么物理大黄本、就那种黄冈什么练习册，全做完了，这同学酷爱物理， 哎呀，好， 3年的题自己自学完成、 这个跟每个人兴趣有关系， 他 喜欢学他就愿意去 钻 这些东西，你那几本书根本就不够他看的，甚至有的可能还到图书馆去查看什么的。 那你愿意学什么呢？ 哎，你别说，我原来的时候我特喜欢计算机，但是说实话， 怎么原来呢？后来被垫着了。 就后来啊，就是发现计算机上有游戏啊。 主要游戏更喜欢你， 所以这个，哎呀。 有的时候想一想啊，如果我说你说我当时好好学习一下计算机的话，就有马化腾什么事儿，对不对？有马云什么事儿？哎， 你发现主要问题在哪儿了吗？ 在哪儿？ 你不姓马。 哎，真是， 对吧？你看，你这都没有悟到， 寡人悟到了。 哇， 好， 你这很危险。 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说一说，剩下的三天，2018年就要过去，你还有哪些事儿没有完成？ 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曾经获得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的电影《养家之人》已经定档在2019年的1月11号，上映啊。电影讲述的是阿富汗小女孩帕瓦纳与命运抗争，努力养活家人的故事。 听着就这么不容易， 哎呦，这有点让我想起了伊朗的有一个电影叫做《追》，就是叫做那个叫什么小鞋子， 是伊朗的吗？ 应该是伊朗的一个电影， 反正这个电影我知道。 小鞋子就是姐、 就是、 哥哥跟妹妹之间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两个人家里穷，穿一双鞋那个啊、哦， 对，那个特别动人，真的是、 哎呦，看得我哭的有、哎。 再来看看啊，根据春晚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2019年央视春晚将延续前三届设立分会场的传统，继续采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选出三个风格鲜明、各具特色的地区作为春晚分会场。目前三个地点已经确定为江西井冈山、吉林长春以及广东深圳。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卫视2019年的开年大剧《西京故事》昨晚开始播出。这部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的温情励志剧，由张国强、陈小艺联袂主演，诠释了农村家庭与城市生活的摩擦与碰撞。 另外呢，伴随着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落幕，昨天2018天桥奖颁奖典礼揭晓。作为鼓励和扶持优秀国内原创音乐剧的奖项，2018天桥奖颁发了优秀剧目奖、优秀表演奖和最佳制作奖三类奖项。音乐剧《小王子》近乎正常中戴安娜的扮演者杨竹青以及《小王子》制作人刘大义等分别获得以上奖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将在新年上演亲子嗨唱音乐会。音乐会将会打破传统音乐会的单一欣赏模式，让音乐变成分享的载体，形成亲子间的互动，台上台下的互动，还有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 最近呢 ，B 站近日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了2018年度弹幕热词。头号热词是真实。此外呢，前方高能、言表力、真香啊、多谢款待等词语也入选了2018年度十大弹幕热词。 哦，还有90后北大在读博士，这个戴倩是吧？最近推出了《西上草童话》，《西上草童话》。那这个全书由29个小故事和42幅精美插图构成，伴随童年的黄色玩偶机、餐盘中的蔬菜、树上的毛毛虫、家里的宠物狗，甚至天上的云朵和彩虹，都成了他笔下生动活泼的故事人物。 12月27号，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崇德上亿潜心耕耘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展览通过照片、实物和视频等形式，回顾了尚长荣、刘兰芳还有丁印南三位老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展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突出艺术成就。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这个 交流互动， 交流互动，说一说今天的话题。2018即将过去，你还有哪些事儿没有完成？ 来来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事没完成啊？宝牛说了，大帅，你刚才说你原来喜欢学计算机是吧？你幸亏没学计算机，要不你没完成的事儿可不止这两天呀！哈、啊，这一看应该是一位我们的 还在钻研呢， 还在这个应该叫码农吧，好像是吧？有一个称呼啊，对， 干到那个份上也不容易、 对对对对啊，有很多这个叫自我调侃的段子啊。来看一下，小迷模特说了，主持人好，上次互动还是2005年的时候，哇、13年过去，马上就要14年了。当时是朱红和盛博的播音呢，有幸读到了我的短信。2018年终于放松了，因为股市休市了，赔了个底儿朝天。希望2019大牛一下吧。 之后因为看股市就不听广播了吗？这个 对呀、你应该听我们广播呀。你听完了我们以后正好9点对吧？9点的时候就可以再预热一下了，马上就开市了，对不对？你看， 找到主要问题了吧？ 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跌吗？就你 啊，好， 就没听我们节目啊。 你合着？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大伙儿还有很多事儿都没做完的呢。 还有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说说 哎，王泽说了啊，说这个。刚完成了年度大总结，终于结束了早八晚十二的日子，全办公室五个选一个优秀，真心不喜欢这个体制。哟，这也是应该是位老师吧、对吧？ 写的这么清楚，还不是一位老师吗？ 早八晚十二的日子啊，但是他怎么感觉这个名字，从名字里边感觉他像是大学的呢？ 那大学有老师，就人家觉得 大学现在也早八晚十二吗？ 五个人工作比较辛苦啊。 哦， 五个选一个优秀，哎呀，慢慢您这个比一比，或者 主要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 不 是吧？再选你当优秀，你就过不去了。 总会是这个有限的、 对， 应该说干的肯定是不错。我们来选您当优秀， 哎， 对吧？ 好， 辛苦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号金房子2018180号。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跨年心愿盛典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

多顺着说， 哎， 多听人说， 哎，来看一看啊。信仰之力说了，我弟弟1月1号就要去中传艺考了。哎呀，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然后那个为了能够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播音主持的道路，希望能读到这一条，我录下来给他听，没问题，加油啊，成为我们的师弟啊，这个、啊、他应该是他弟弟啊，对，师弟，对他， 祝愿信仰之力之弟啊， 对， 顺利考上 中传 播音系。 对对对对， 成为主持人当中的一员， 哎，后面再加入到北京电台， 哎，未来港港地， 哎，我们在这里先等着你，好不好？ 好， 这样这样，我先给你留个， 在这里等着你， 我给你留个岗位，好不好啊？跟你弟弟说，这个播音主持岗啊，给你留一个。 你今天什么情况？你忘了？ 咱这就是我，然后跟弟弟说，我就吹个牛啊，好， 不是，你这么说，跟弟弟说，我到时候他来我就走，就给他留这岗位，就是我给弟弟站着的。 加油加油加油吧啊！1月1号，因为1月1号是这样，他中传今年特别加了一次这个就笔试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要去。 我们那年也笔试了， 参加那个笔试，但今年的这个笔试呢还不一样啊，他是这个，因为今年大概可能还会有10000多人进行这个报名，最后呢通过这个笔试，可能 后笔试是吗？ 不是，先笔试，1月1号， 先笔试，然后再初试，再复试， 再复试， 最后再高考， 对。所以这个他希望他能够顺利通过吧。 原来这是10年一轮回。 嗯， 哎，不是10年，18年一轮回，19年。 啊，你那么老了吗？ 你以后对前辈要尊重一些。 哇哇，师哥好。再 来念一条。 好，我来念一条啊。这个郑红霞说了啊，我找着他了。他说我每天都听咱们的节目啊，今天送孩子早，终于有时间参与节目互动了。我是一位保险销售人员，在2018年最后的2-3天里，我还差2张保单就达成了年度大满贯。 哎呦 哦，说预祝自己早点达成吧。 太好了， 不就2张保单吗？你说说多大面额的？真是的，这2张保单这算事儿吗？ 让高磊买了。哎，这个我要说一句话，就大家现在一定要有这个保险意识。 哎， 有的人现在还是习惯一听说人家是做保险的，马上就说别联系。其实不是 啊， 保险是一种理财观念，也是一种防范风险的观念，比较先进啊， 精挑细选而已， 对 吧？ 对， 好，来看一下 ，Chris 说了，没人理我，是在这儿互动吗？是在这儿，我已经看到你了啊。 我们这儿理吧，不是用手动的理， 嗯， 主要是得眼睛， 得用嘴，用眼啊。 再来看看，大伙儿还有什么没干完的？ 刚才我不是说了一码农的故事吗？还有一位这个叫，哎，我刚刚看到，怎么又不见了？这一刷新， 这个 啊，风就说了啊，我就是传说中的码农。游戏搜索都干过，晚上10点算早的，一年到头干不完。我看看你的发型，像个码农啊。 就是头发早上起来别耽误时间，你不能像高磊那样捯饬半天， 对， 没心思弄别的。哎，这儿也有一位送祝福的，要祝福水，今天我生日，是不是祝福一下？是不是给唱歌呢？ 一年没唱了啊，不，好久没唱了。这个马上2018年又过去了，把这首生日歌送给你吧，来吧，准备好啊，3、2、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哎，原来调是什么来 着？你今天是一再的挑战领导的底线。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Let's go, hey! 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吧，是吧？ 好，对对对。这个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好好好。 这个首先关注一下2018年12月31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晚10点起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且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这个抽奖活动。 抽奖活动 啊，关注 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以及以下精美奖品。 第一个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另外呢，是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2480元， 我想要， 我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对，咱俩老财迷。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对，其他那个市属公园有30项迎新游园活动，也是齐齐亮相啊。咱北京市属公园第5届冰雪游园会啊，这个年末陆续就开幕了。目前，比如颐和园冰上健身活动、北海公园皇家冰溪、紫竹院冰场、冰之舞、陶然系列冰上活动、北京植物园儿童冰上乐园等等啊，这些市属公园的冰场都在有序筹备。为了确保您的安全呢，工作人员每天呀多个时点要检测这个冰层 哦， 哎，不是结冰就能上去。 对， 所以但是你也得理解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哎，我昨晚上还做了一个梦，还是我刚才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我那个，哎，我就是我那个做了，昨晚就做梦，梦见滑冰，然后关键是梦见一个大机器把所有的冰就是那个厚度能达到50多厘米了，看来是，我就预测到今天早上啊会读这条新闻。 你昨晚是不是看稿了吧？ 哎呦，是是是， 对，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哎，实际上 熟悉一下稿子， 每天早上睡觉之前， 啊，每天晚上， 这个实际上冰层不需要达到大帅说那么厚啊，达到15厘米厚度 哦， 验冰合格后呢，就会面向广大游客开放，15厘米。但也不那么容易。 对对对。此外呢，元旦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迎新年游园活动将举办年宵花展及园林文化展等30项主题迎新活动，陪伴市民游客感受北京公园的主题文化氛围和新年喜悦气象。 哎，这个季节去赏赏花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是啊，大冬天里满目萧瑟的，然后能够看到这个花红柳绿，这还不错啊。 中山公园就到老北京传统赏花处唐花坞里举办迎新年花卉精品展，来展示花期调控技术培育的中国传统名花，比如梅花 哦、 迎春、榆叶梅、杜鹃，是吧？哎，除了中间这个，剩下就像丫鬟名的。那个玉渊潭公园首次会在璎珞花谷新景区探索栽植30000余株羽衣甘蓝，错落有致的条块花茎，助力游客冬季户外赏花。 好， 那北京植物园啊，这个热带展览温室终究更厉害了，朱槿呀、赤包花、蝴蝶兰、琴叶珊瑚、沙漠玫瑰等等这种丰富的热带植物也能够观赏。 所以元旦假期大家去逛逛公园吧啊！除了逛公园，你还可以去博物馆来这个看一看，因为博物馆展览是扎堆迎新年。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故宫新年期间的展览啊，像故事集《古建工程师的一甲子》，我们说有一些这个纪念展啊，正在故宫东华门古建馆举行展览，将会展示从民国到20世纪末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坚定的故宫守护者对时代的回应。还有这个展期一直到2020年的5月啊。 对对对，丁卓云，丁卓云生于1918年。 哎， 哇。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展馆，再说说国家博物馆吧。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海昏侯墓的马蹄金，这个明13陵失踪的石烛台，还有胡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等众多失而复得的珍贵文物，在这个展览当中将会亮相。 哎，到1月26号，另外也有一个展有意思，这个是到2月22号，这个叫做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室啊。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正在故宫的景仁宫展厅展出。 好， 这是《甄嬛传》里边皇后居住的地方。但是这种对比就更有鉴别，哎，您能品出不同的滋味来。 行，所以大家这个元旦假期又有了一些好去处啊。 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哎呀，这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听听歌中描述的这个美丽的场景啊，嗯、美丽的， 就是从七点半开始的。看看吧，大家在一八年还有什么没干完的事儿？ 对对对、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夸我们俩刚才那和声好听呢。摩草儿还说了，哎呀，原来你俩正经起来和声这么好听啊，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也要 等你过， 祝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领导刚才这句是大帅唱的， 对，今天大帅没来啊，这是 对，您知道他为什么没来吗？我给您说一下， 是高磊、哎，来看一下、哎、 小林说了啊、哎、我刚办完婚礼， 嗯， 感觉其实人生挺完满的 哦， 但要说没完成的也有， 嗯， 娃还没动静，你这也太， 你这不刚结完婚吗？ 工资也没涨 哦， 新装修完的家还没能回去住， 嗯哼 哼，蜜月还没度， 哎呀、 哎呀，真是这点事儿这两天也来不及了、 哦 是你这点事儿，我感觉除了涨工资，其他都有点来不及。 对，你这要这两天把孩子生出来，我跟你说，啊、哦，我们都不敢见你。 我们家胖先生傻了吧唧的在旁边，一脸懵的开着车。不是，你要是同意两天就度完蜜月，我估计胖先生也没什么意见。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能干吗？ 嗯。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这个在我们这儿悄悄的晒一下的，他说、 哦、 开心豆，他说，哎呀，明天我们家的大别墅就要交房了、嗯、生活当中啊我不敢太高调，就在你们这里偷偷的得意一下，快祝福我吧。 我们这儿并没有偷偷两个字， 对，你这一今天这一说，整个全北京市上百万的听众都知道了啊， 我生气了， 开心豆，哇，大别墅， 小瞧我们收听率啊！ 啊、 哦，你这一说怎么叫偷偷的？我跟你说， 对，没有开心豆，这样大别墅交房的时候， 那个、 是不是需要热闹一下，对不对啊？那个有没有 我有一个创新的 聚会什么的啊？ 就是大帅先住三个月， 哎， 然后我再去住三个月， 哎， 高磊再住三个月，哎，这样多少朋友都能去啊！ 哎呦，好家伙， 回来再也不能要了。这个信息大帅绝对是激动，因为大帅播信息一般不会捅我一下 啊， 只有这条信息在播的时候他糊弄了我一下。 对，你想想在北京弄一大别墅，对不对，这都能买欧洲一块地了，这都啊。 那我也不去欧洲了。来来来，冬天来了，说没错，我着急了，许多积分年底就作废，我这两天赶紧把它花了。 哦，是是是， 招待券的大爷 哟，你这一提醒我， 嗯， 我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有好多积分都会在年底清零啊？ 当然， 嗯， 我早就用我那个手机的积分换一个电饭锅了。 哇、哦，我等会儿你先说着，我先看一下我这积分的问题。 你这么想着，你都有哪些方面的积分？ 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改天要不然说说你现在都有哪些积分， 哦、 对不对？都有哪些积分？ 你就31号说吧。 31号啊，我们下周一说说你这两天整理整理啊，都有哪些积分，有多少积分？ 这样正好还能让他花一花， 花一花，好 吧？ 啊，这样我记下来啊。周一的主题已经有了啊，好。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您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早上2019年也要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哟。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 觉得记性不放心，把那个话题， 我把话题记下来了， 悄悄记下来了。对，哎，今天这趣闻轶事啊，有两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动的消息 哦。你说一说， 先说第一个哈，在美国有一名飞机的乘务员，假期都得上班 啊， 但是他的爸爸呢，就是舍不得跟他分开过节 哦， 买下了他这两天上班所有直飞的航班机票，就为了在飞机上和女儿团聚。 哦， 这个乘务员这女孩呢叫沃恩。在美国的达美航空啊，按照排班呢，需要在24号、25号上班。那当地人家是过这节呀，对吧？他父亲不愿意和自己闺女分开，就买下了2天直飞所有6趟航班的机票。 哎呦， 就跟着女儿从最南部的佛罗里达先飞往北部密歇根的底特律，再飞往东部马赛诸塞。 嗯， 马萨诸塞。 马萨诸塞啊。 对对对， 这个24号他又飞往。底特律时跟邻座聊天的时候，邻座听说了这个故事，并且在当天晚上在社交脸书上分享。截止到26号的下午，这篇贴文获得了超过8.5个点赞， 8.5万个 点赞和1.7万余次转发。哦，这个好感人， 真的值得转发哈。这边。 哎，你要说到这个事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的一条新闻 啊， 我觉得也可以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把它给留了下来。就是昨天晚上应该是有刘德华的演唱会，然后但是他唱到一半，刘德华唱到一半的时候取消了演唱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唱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声音嘶哑，然后呢，医生告诉他说你不能再唱了，于是他也就是哭着向现场的观众鞠躬道歉，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演唱下去了。这个我们做主持人的知道啊，因为这个东西你这个声音发不出来，他不是说我自己凭意志力我克服就能克服得了的。 对对对对。 但是关键是他这是一连20场的演唱会啊，是从12月15号开始，一直准备到1月3号落下帷幕。但是就是在进行昨天第14场的时候，他上台唱了第3、4首歌之后，就因为嗓子发炎，最后不得不取消了演唱会。 毕竟年纪也不是当年了，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让人吃惊了。到了这个年纪，办20场演唱会还在唱啊！我天，这个 要不然说他确实是对自己的这个事业特别的投入。我们再说一个令人惊奇的事情。 好的，好的。 时隔14年，女子和童年丢失的爱猫重聚了。 啊！ 澳大利亚的女子叫扎米特，小时候丢了一只宠物猫，14年过去了。这只猫奇迹般的回到了他的身边，而且他发现收养这只猫的人家就和自己家只隔几条街，并没有走很远，你知道吗？这个一个男子过世后，家人把他养的这个猫送到了悉尼布莱克敦动物收容站。那工作人员发现猫体内有芯片呀，这芯片扫描结果显示扎米特是猫原来的主人。工作人员于是就通知了扎米特。 这个动物收容站也呼吁养宠物的人给动物植入这个芯片，同时呼吁捡到流浪宠物的人先带去兽医站检测体内的芯片。 当地啊是这个样的。 对对对。 对这个猫来说呢，如果当年发现它的主人就带它去做兽医这个检查芯片，14年前就回家了。 当 然扎米特也希望其他丢失宠物的人也不要灰心，看他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哎呦，这个的确是啊，让人挺感动的啊，的确是应该给这个宠物做好标记。前两天不是还发生一个官司吗？就是有一姐们在路上看到一条金毛，就非说这条金毛是自己的。然后后来那人说，让我们已经养了5年了。然后后来把这个人两个人还闹到了法庭 啊。 最后法官说特别逗，法官说，这个金毛啊又称为狗中暖男，谁叫他他向谁摆尾巴冲谁来，我叫他他也过来。最后没办法，只能去带去动物机关去测他的这个年龄。